缓慢风飘过，在这一天风光的我，无疑得到了许多，但怕漆黑孤单一刹，灵魂涌满这首歌，忘记它，忘记它，像似都牵似我，还我自信自我。闪过快乐过，奋斗里我要寻回自信自我，染透了镜里未干泪河，让我闪耀，让猛火烧过再活过，我确信火海中见真我。在这一天风光的我，无疑得到了许多，但怕漆黑孤单一刹，灵魂涌满这首歌，忘记它，忘记它，像似都牵似我，还我自信自我，我染了对镜这样发傻，让我飞吧，在半空闪过快乐过，奋斗里我要寻回自信自我，再活过，我确信火海中见真我，还我自信自我，染透了镜里未干泪河，让我闪耀，任猛火烧过再活过，我确信爱回来寻觅。